第十八节，因缘与意蕴，世界之为世界。上首的东西在世界之内来照面，因此这种存在者的存在，即上首状态，无论以何种方式，总归在存在论上同世界及世界之为世界有关系。在一切上首的东西中，世界总已在此，任何东西只要照面，世界总以先行得到揭示，虽然不是专题的揭示，但世界也能够以某种同周围世界交往的方式亮相。正是世界使上首的东西由之上到手头，世界如何能让上首的东西来照面？前此的分析显明，室内照面的东西就其存在向着操劳巡视开放出来，向着有所计较开放出来。这个先行开放说的是什么？如何能把这种开放领会为世界在存在论上的与众不同之处？对世界之为世界的询问又面临着哪些疑难？我们曾指出，上首的东西的用具状态是指引，世界如何能把具有这种存在方式的存在者，就它的存在开放出来？为什么这种存在最先来照面？我们曾提及效用、不利、合用等等，把它们当作某些特定的指引。效用与合用的何所用，向来已先行描绘出可能的指引的具体化。标志的显示，锤子的锤，这些却不是存在者的属性。如果属性这个名称标识的是物的可能的规定性的存在论结构，那么显示和锤就根本不是什么属性，上首的东西至多不过具有适合性和不适合性，而它的属性就仿佛还附在适合不适合上。就像现成在手状态既然为上首事物的一种可能存在方式，就附在上首状态上一样。但效用、指引这种用具状况也还不是某一存在者的适合性，而是存在者之所以能够由适合性来加以规定的存在的上的条件。那么指引说的应该是什么？上到手头的东西的存在具有指引结构，这就是说它与其本身就具有受指引的性质。存在者作为它所示的存在者被指引向某种东西，而存在者正是在这个方向上得以揭示的。这个存在者因己而与某种东西结缘了。上首东西的存在性质就是因缘，因缘中包含着一是因其本性而缘某事了结。这种因缘的关联应该由指引来指明。因缘乃是室内存在者的存在，室内存在者向来以首先向之开放。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向来就有因缘，有因缘，这就是这种存在者的存在之存在论规定，而不是关于存在者的某种存在者层次上规定。因缘的何所缘，就是效用与合用的何所用。随着效用的何所用，复又能有因缘。例如，我们称之为锤子的那种上手东西，因其自身从锤打有缘，所以我们常称之为锤子。因锤打又同修有缘，因修又同防风避雨之所有缘。这个防风避雨之所为此在能避居其下之故而有在，也就是说为此在存在的某种可能性之故而存在。某种上手的东西何因何缘，这向来是由因缘整体性先行描绘出来的。例如，因缘整体性构成了一个在一个工厂中上到手头的东西的上手状态，所以因缘整体性早于单个的用具。某一农庄及其所有用具与地产的关系之因缘整体性亦复如此，但因缘整体性本根抛根问底要回溯到一个何所用之上， 这个何所用就不再有因有缘。这个何所用本身不是一种以室内上手事物的方式存在的存在者，相反，这种存在者的存在被规定为在世界之中的存在，它的存在状况中就有世界之为世界本身。这个首要的何所用不再为了做什么，不是因缘的某种可能的所缘，首要的何所用乃是一种为何之故。这种为何之故却总同此在的存在相关，这个此在本质上就是为存在本身而存在。我们这样就提示出因缘结构导向此在的存在本身，导向这样一种本真的唯一的为何之故。但我们现在还不准备深究这种联络，我们先还需要在一定的程度上澄清了却因缘，从而使我们能够对世界之为世界这种现象加以规定，这样我们才能够从根本上对这种现象提出问题来。了却因缘在存在者层次上意味着，在某种实际操劳活动中，让一个上到手头的东西像他现在所示的那个样子存在，让他因此能像那个样子存在。我们要从存在论原则上把握让他存在随他去的这种存在者层次上的意义，我们以此来阐释室内首先上到手头的东西的先行开放的意义。先行让它存在却并不等于说才刚把它带入存在或把它制作出来，而是说就其上手状态把像己存在者揭示出来，从而让它作为具有上手存在的方式的存在者来照面。此在在存在者层次上同照面的存在者打交道的时候，可以在存在者层次的意义上任存在者了却其因缘。而上手事物之所以能以这种方式来照面，其条件就是那个先天的了却因缘，从存在论上加以领会了的却因缘相反，它涉及到的是一切上手事物之为上手事物的开放。无论这种上手事物从存在者层次上看是得以了却亦或不得了却其因缘，上手事物既是操劳所及的东西，它首先与通常恰恰不得了却其因缘。我们不让被揭示的存在者如其所示的存在，而是要加工它、改善它、粉碎它。这个把某种东西向着因缘开放的向来了却其因缘的是一种先天的完成时，它描述着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从存在论上加以领会了却因缘，就是先行把存在者向其周围世界之内的上手状态开放。因缘的何所因是从了却因缘的何所缘方面开放出来的，何所因就作为这样上手的东西向操劳活动照面。只要向操劳活动显现出来的是某种存在者，也就是说只要这种东西是就其存在而得到揭示的，那么它向来就已经是从周围世界上到手头的东西，而恰恰不首先是仅仅现成在手的世界材料。只有在先行揭示了的因缘整体性的基础之上，才可能揭示因缘本身，即揭示上手事物的存在。所以在揭示了的因缘之中，也就是说在上到手头来照面的东西之中，我们曾称之为上手东西的和世界性的那样一种东西已经先行揭示出来了。这种先行揭示了的因缘整体性包含着与世界的某种存在论关联，了却因缘把存在者向因缘整体性方面开放出来，这必定已经以某种方式把它向之开放的东西本身开展出来了。从周围世界上到手头的东西，只有通过向开放才使能做作为世界存在者得以通达，它向之开放的那个东西本身不可被理解为具有这种业已被揭示的存在方式的存在者。要是我们确定今后把揭示状态这个术语用于一切非此在时的存在者的存在可能性，那么刚才说到的那种东西本质上就不是可揭示的。 室内存在者首先向之开放的那种东西必定先行展开了。这句话说的是什么？此在的存在中包含有存在之领会，领会在某种领会活动之中有其存在。如果此在本质的包含有在世这种存在方式，那么对在世的领会就是此在对存在的领会的本质内涵。从室内来照面的东西向之次第开放的那种东西